听未来，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Yuka 齐雨佳，我的全新单曲《白油赛》已经和大家见面了。2018，让我们怀揣梦想继续前进。我在北京青年广播陪着你。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show, say we can work this out. One, two, three, four, maybe I'll give you more. And right now I'm so in amor.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 先来到22:07的07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你，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天南地北世界各地的朋友，在周一的晚上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花椒的软件，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看看我们的直播。这里是 FM98.2 AM927，正在音频视频同步呈现给你的十点大陆机，欢迎各位光临。一周休息啊，大家会有一个调整，周末我有两天的时间，大家可以休息休息，因为我不在这边。今天要来到这里呢，见到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想念啊。实话实说，我又熟悉了很多可以看到的文字跟你来分享。其实在花椒你可以关注活力982这样一个微信，这样一个活力的花椒的号码，这是我们整个调频的号码，在10点到11点这个时间是属于我和你们的，你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喜欢夜晚，喜欢听音乐，喜欢分享心情的朋友，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家园，希望我们在一起共同营造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和讨论的气息和氛围。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一个微信的公众号，新的名字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左下角的视频就可以点到。第三种，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路机，里边有非常多好的朋友，你们可以在里面聊天，也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第四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新浪微博，现在就打开你的手机，打到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就是我了。夜晚还有大概我们的时间有52分钟，可以聊一个话题很长的时间，你可以慢慢想是不是愿意参与今天晚上这个节目的话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怎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呢？每个人心里都有数，对不对？有的人属于主动型的，有的人属于被动型的，我呢就属于被动型的，一直不会太主动。就是而那些主动型的男生女生们，他们是非常有活力的，如果他发现了一个喜欢的人，他会迅速直接的告诉他的感觉和态度。而那些被动型的人呢，有很多的原因，第一种原因我分析啊，好像是因为他比较胆怯，比较害羞，比较内向。第二种呢，是害怕把这个心意表露出来之后被拒绝，被拒绝之后不好收场。还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比如你的生活环境，你的家庭的教育，还有你听过的故事，看过的故事，经历过的人都有影响。那今天晚上我们跟你聊一聊如何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我想必各位都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计划可以来说一说。那今天晚上周准同学也照例准备非常多好听的音乐送给你们，第一首歌是非常温暖的歌曲，在我国台湾有一个非常非常会打鼓也非常非常有个性的歌手张震岳先生，他是面朝大海，天天冲浪滑板，非常的嘻哈，是不是？他也有非常温暖的歌曲。那第一首歌来自于张震岳先生的抱着你，我也希望你现在抱抱自己，或者你身边有可以抱的那个可以依赖的人，用心的抱抱他，也希望你把看节目听节目的感受告诉更多的好朋友。我是你的朋友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 如果明天看不见太阳，

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十点大陆机做更好的人。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98.2 AM927 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因为是音频和视频同时在收听收看啊，直播间有很多的摄像头，我要各个照顾到的话很麻烦，我就对着这一个主的摄像头告诉你，跟你聊天。有的朋友在花椒里说，那边刮风了吗？北京现在的天气还不错。还有一位朋友说，爱一个人就是他，就是所有，他是空气，他是一切，他是所有你热情的源泉。但是我们今天聊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其实我觉得开始一段新恋情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是不是忘记了上一段恋情，你是不是已经走出了上一段恋情当中你付出的所有特别细枝末节的部分。你会不会偶尔因为一个情节，一首歌，一句歌词，就瞬间想到他，那个瞬间是不是他所有的不好都没有了，只有他的好。还有一部分朋友会觉得，也许会因为一个场景想起他的不好，会更加的觉得那段跟他在一起的时光浪费了难得的青春。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手写的字啊，我觉得这个很好。这叫做真爱的第一个征兆是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雨果先生的话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也很真挚。在我们年轻涉世未深的时候，有一帮这样的爱脸红的朋友，男孩他如果喜欢一个女生就特别的胆怯，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然后呢，有一群特别热情的女生弥补了男生这个胆怯的空白，他们就特别的给男生机会创造聊天的机会。比如说他下来打球，他哭哭不爱讲话，他就给他送一条毛巾，他如果中午没有吃饭的话啊，给他打去食堂打饭送水，做拉拉队最厉害的那一个。这都是非常非常清纯的大学的记忆哈。正在听我节目的有没有大学生，如果是在2011年左右12年左右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都已经36岁左右了，对吗？那你们是不是会怀念那个时候？我们把恋情说得很美好了，是吗？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是，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哈。这个话题就叫做，怎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我希望你赶紧忘记上一段的难过也好，不舍也好，因为你现在一个人了。如何开始新的恋情？首先最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你是否忘记那个。接受另外一个人，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很难接受另外一个人，他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从上一任那里得到了非常多的爱的教训，爱的启迪，互相的关爱，他现在选择很难，是不是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无法去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你说是你眼高手低也好，你说是你不知所措也罢，反正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无法开始新的恋情，于是自己一天一天一天的，不叫耽搁，是一天一天的等待中，就会慢慢变得不知所措，有时候就凑合一个人生活。我希望呢，如果你的世界没有爱，就去努力工作，努力工作犒赏自己呢，就要好好的修为自己，好好的发现那些爱的眼神，让你们的眼睛同时聚在一起，有火花出来，那个感觉才是人生非常闪亮的部分。如果你刚刚看到我的视频，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请允许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你听到的节目、看到的节目来自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十点大陆机。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我希望你每天22点到23点来到这边，我们慢慢了解。如果你想迅速了解的话，就去翻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些节目，了解我，去新浪微博找周大准。第二首歌非常好听，第二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是

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环节。见字如面是一个分享的环节，因为每天晚上我都会写很多很多的字给你，读很多很多的文字给你。很多朋友在花椒问我，你喜欢猫吗？我养过猫的，养过两只猫，非常非常喜欢猫哈。但是会随着生活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内容会发生转变哈。见字如面的这个环节，我们会有很多的字给大家看。比如说刚刚看到的是真爱是第一个征兆，在男孩身上是胆怯，在女孩身上是大胆，你同意吗？还有就是顾曼写的这句话，我也手写下来给你看一看，分享给你，说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两件事。你也可以说说你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两件事是什么。他是这样写的，一件事，时间终于将我对你的爱消耗殆尽；一件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天，我遇见你。很有内容的两句话，其实一段话可以让你想象很多生活的场景。一个好的编剧，一个好的词作者，一个好的曲作者，后面一句话一段话有一个非常爆炸的灵感，在夜晚或者一天的某一个时刻用心记录下来，把它理书成一首动听的歌，一段动人的文字，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视频和电影。很多朋友在问我问题，我不能一一回答各位哈，希望大家多多聊聊我们今晚的话题。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你准备好了吗？你如何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其实刚刚我刻意把这个情绪调的还算是比较中性化。很多的朋友在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是因为上一段恋情的不如意、不开心、不快乐。你还记得你们之间的一些争执吗？因为什么？是因为一些小事情，还是因为一些原则问题？我想多数相爱的人，情侣之间争吵争执，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一些小事情。生活习惯，男生比较邋遢，女的比较讲究细致。生的月份不太一样，有的人就是对，他是什么星座，他是什么星座，在对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家庭生活习惯的问题，因为在你们互相欣赏、互相喜欢的那一瞬间，之后的这些是需要生活漫长去考验的。你们没有经过非常长的一个考察期，就非常好的在一起。希望呢，当然这个爱情的这样一个迸发是非常的让人觉得生命升腾的一个瞬间，但现在我们见得多了。看得多了，你就需要好好的找到那个真正适合你的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子的。于是大家开始选择旅行，对吗？旅行是一个非常好的测验两人是否在一起合适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去一个你们都没有去过的地方，相处十天，第一天、第二天还好，第三天、第四天，一直到第七天、第八天，所有的细节、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去解决，一个人情绪是否把控得到位，是不是都有方方面面的事情让你去考察他。如何开始一段新的恋情，我希望下半段我们好好聊一聊。其实下半段还有很多精彩的歌曲，还有我的推荐，这本书叫做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Fresh Radio 北京青年广播，诚意奉献给你们的十点大陆机。一个片花，一段小小的广告之后，我们在这里继续相约十点大陆机，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 晚的歌，夜晚的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欢迎你回来，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谢谢你的关注、点赞、送礼物，谢谢你。因为在花椒加入视频直播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想去视频的一些聊天的方式，它跟之前没有视频的时候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视频和音频互相交流的这种重合叠加，我们的直播间变得更加的透明，你可以看到我，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所有的这样一些行为、爱好、小动作啊，不好的时候、蓬头垢面的时候、感冒的时候、发烧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沟通和交流。你正在看到的这位男子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我们今天晚上在十点大陆机的话题当中来聊如何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其实刚刚那个片花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小的栏目，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都可以告诉我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为什么点这首歌，送给谁。在微信公众账号有一位朋友叫做 GUESS Guess， 他叫猜啊、女孩的心情，男孩你别猜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点了一首，对，他有好久好久点这首歌，就是宋冬野先生的莉莉安，也是后会无期的一个片尾曲。那次我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这个不是很顺畅，我在今天进直播间之前又再一次检查了这首歌，刻意的播放了从头到尾的这样一个区间，没有问题。那我就把这首歌非常非常好看的 MTV 送给所有正在看我们节目和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们。我们是一档用心做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聊天的话题，我们选的歌曲都是我们用心去选择的，希望你用心的听接下来这个歌曲，如果你能看到的话那就最好的，来自于宋冬野先生的莉莉安。 准备动身，于是就到 在炉火中化为灰烬，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 推开门离去， 她自言自语， 在离她很远的地方 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谢谢你们喜欢我的片花，我的片花每个月会做一批，希望你们来听听我的片花，很好听吗？很好听就给我一些鼓励，给我一个笑脸。其实每个人都在尝试存在感，这个存在感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的，很自信，他的东西非常的好，他知道，有的朋友是需要一个人的给予和鼓励的，不是爱的鼓励，爱的抱抱吗？网络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哈，也希望大家呢彼此欣赏，评断彼此一致。这本书叫做《快乐的人都有温润的趣味》。我们今天来播的这篇文章也是跟这个电影有关系，《后会无期》，也可以跟很多的这样一个就是你不如意的这样一个环节有关，叫做如何走出人生所谓的低谷。比如说你失恋了，啊，你失业了，你处于人生的低谷，你可以听听这篇文章。比如说名落孙山，创业破产，感情受挫，是不是属于人生的低谷呢？人生有高潮也有失落，而对那些令你困顿的低谷，到底该如何走出，如何开始一段新的恋情，如何让你自己的心情放个假。电影《后会无期》里的女主角苏米说过这样一句台词，我们听过无数的道理，却仍旧过不好这一生。是的，我们听过无数人的教诲，无数人的分享经验，我们仍然过得惊心动魄。 当人处在低迷和焦虑的情绪当中的时候，那些理想、情怀、人生道理就像遥不可及的月亮，你根本无法触及到现实当中那些漂亮的景色、温饱等等的东西，都非常的迷茫，而且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啊。谈起人生的低谷期，想到的总是求职一路无门、突如其来的噩耗，甚至生死离别。有人将低谷期描绘成一个 U 型的抛物线，蔡健雅有首歌《抛物线》也很好听，建议你去下载听听看。既当我们在处在人生最低点的时候，无论是往左还是往右，都是在向上爬，是吗？其实我们回到过去，在那个青菜萝卜还是几毛一斤，房价还是1000多块一平方的90年代，刘强东先生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他在入学之前家里仅有东拼西凑的500块，为此他暗下决心，在大学4年里不再向家里伸手要钱。到了大四，他利用前3年赚到的24万元接手了一间餐厅，那个年代的24万元巨款了。但不到一年，他由于忙于上课，餐厅由赚转亏，使他赔光了他赚来的第一桶金子，为此他陷入了穷困潦倒的一个境地。他灰心过，也沮丧过，但面对20多万的债款，他想用信念去改变现状。1998年他离开外企再次创业，并给自己的公司取了一个名字，京东。你有买过东西吗？很多时候人经受惯了负能量的熏陶，你会将思绪放在一个地方，不敢去尝试改变现状。谈恋爱是一样，恋情也是一样，也许被上一任伤得很痛吧。其实更多的时候，人的每一个激进、每一个进步换得的结果都是不俗的。比如说你这一段非常管理自己的身材，特别的去运动，你整个人给人感觉非常的向上、阳光、健康，也许你的人生就会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哦。其实我们在看到比如说一些电影、经典电影时，一定难以相信，像《色戒》啊，还有《卧虎藏龙》啊，都是李安先生的作品，对吗？你很难相信拍这些片的导演李安先生为此熬了10年的光景。10年，一个人有几个10年呢？但是我们有十点大陆记哈。10年意味着什么？人生七十古来稀，年幼10年，老弱10年，只剩50年的光景。又分昼夜，只分25年，再有刮风下雨、3冰6灾，人生还剩下多少个10年？陈奕迅先生，10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而对于李安先生来说，这10年就像睡了一觉一样。当初拍摄《卧虎藏龙》是为了坚持原因重现，他几乎不吃不睡。他说：“真是想做到我都躺下来了，才做出如今这个样子。”当时我曾心生念头，先杀了演员，再咬舌自尽，痛苦到这样一个地步。但这一切的痛苦，都必须爬、滚、打挺过去，就是摸爬滚打挺过去。当李安先生举起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一瞬间，就是我们这个镜头当中这个小金人的一瞬间，他都在那个座位上默默地坐着，看到他了吗？他每天晚上都跟着我们的 Logo 982不停地旋转，但是他没有闭着眼，他在旋转，安静地站在那里，睁着眼睛看我们的直播。当他拿到奥斯卡的那一刻，他激动不已。10年的隐忍让他和很多的人万分的感慨，抱头痛哭。特别是他的制片人刘二栋啊先生，有人走不出低谷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害怕又再次失败，苦了自己。其实只要活的是自己，你又何惧人生低谷？活出自己很难是吗？有很多的条件，主观的、客观的，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来得去的、有的无的，是不是有很多？你好好调整自己啊。调整需要很多的方式方法，你先从自己着手啊，改个发型，让自己变得健康，早起早睡，或者晚起晚睡，听我们的节目，举个这样一个例子哈，开玩笑，都希望你有非常有规律的生活啊。而且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歌手费玉清，你们都知道吧，唱歌我送你啊，唱歌因为昂头的那位非常好的台湾宝岛的非常厉害的艺人哈，他有个姐姐叫费真玲， 曾经是红透东南亚一带的国际的一个影星，走到哪里都是呼声一片。然而出道不久便因为感情受挫出家为尼，他将出家视为解脱，并悟出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他说，我不主张修贫道，为什么就要像要饭的呢？就像富富贵贵漂漂亮亮就自在在，也不能去修法吗？虽为出家修道之人，但对于世俗的一切，费玉清的姐姐费女士她直言不讳，金句百出，即使出家她也活得很精彩。如果当初她执拗于一段悲伤而无法挽回的感情，痛苦只会延续，而换一种自己心仪的姿态去生活的话，便能走出去那段阴影和现在的低谷。所以说，一时的生活困窘并不能盖以你的一生，它恰恰能够拥有无限改变的可能。所以说，上一段恋情不疾而终，上一段恋情你没有有很好的体会，让你心身身心俱疲，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的恋爱观，你的生活内容。毕竟生活就是在强迫每一个人去蜕变。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你如果觉得有意义的话，给我点个赞，谢谢你们。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泉先生，李泉先生是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这首歌叫做《一起》，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 将一切时间来倒转，我愿意用所有的微笑来交换。如果爱了，就在彼此心里轻轻放着，是你也许应该让他就这样平凡地走完。一起让故事翻过偶然，一起在那人海中结伴，从眼神里看到温暖，一起找回了心安，一起让那首歌循环一整晚，一起发现笑声轮回了轻叹，一起走出爱了发端。 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知道时光的含义，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珍惜的。这世间并没有分离与衰老的命运，只有肯爱与不肯去爱的心。希望大家敞开你的心扉，一起发现爱。 将一切时光来阻断，用所有的眼泪来交换，一起让故事翻过偶然，一起在那人海中结伴， 就这样白了发端。 夜晚的心情，一个小时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哦，马上就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还有5分51秒我们的节目结束。今天又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巩固了跟老朋友的之间的关系，这个节目会陪伴大家很久。我尽量把我个人最最最最喜欢的状态，最最喜欢的音乐和最最动听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感受带给大家。怎么开始一段新的恋情？你首先要忘了那个人，然后呢，对自己说，你要加油，记得他的好，记得上一任的好，记得他带给你身体、心灵上的改变。当然，你会记得一些戒指、一些美好的纪念物。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人对你身上的一些改变，你的语言、谈吐、世界观，你会变成更好的自己。然后在茫茫的人海里，芸芸众生中去找到一个跟你频率合资一致的人，找到了一定要抓住他，用心经营你们难得的爱情。爱情多难，爱情会说话吗？爱情会说话，它不但会说话还会发光，它会让夜变得温暖，有味道，也美丽。你会有更多的使命感、责任感，让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多彩多姿。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收听收看，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主持人周准。我每天都在啊，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都在，他跟我手机是连在一起的。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机每天都在，再说一遍哦，新浪微博每天都在，去找我周大准。有什么想要跟我聊天的，想要聊什么话题，你也可以跟我讲。非常感谢所有花椒的今天晚上这些看我直播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在花椒那么多的直播间进了我们这个直播间，谢谢你的分享、你的关注。我会用我最最大的热情带给你夜晚最不一样的感觉。我是周准，你看到听到的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云鹏先生，不会说话的爱情。希望你今天晚上有一个好心情，珍惜你现在的爱，发现更美好的爱。晚安。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生起火来，解开霓虹肚带，撒一窗雪花白，普天下所有的水都在你眼中荡开。没有窗亮着灯，没有人在途中，我们的木船唱起了歌，说幸福它走了，